酒喝热露露。 北京时间20:00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，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FM95.4 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，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因声而异配音社，制作枣林乔峰。 梦之谷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子，在这儿人族和兽族共同生活了很久很久了，所以彼此间都会相互照顾，关系融洽。一直以来，兽族的体型巨大，不方便进出人族的屋子，所以往往影响相互之间有益的发展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梦之谷村就立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：人族的房子必须要建得高高大大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能让兽族方便地进出屋子，这样便于加强人族与兽族之间的联系。这个规矩一出，人族们都积极响应，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太不方便了。和兽族的朋友聚会，要不去兽族朋友的家里，要不就只能待在人族自家的院子里。这样，一遇到刮风下雨，就会觉得很尴尬。于是没过几天，梦之谷村所有人族的房子都被推倒了，重新搭建起来。一时间，梦之谷村好像一夜之间就成了巨人村。在兽族的帮助下，所有人族的房屋都被建造得高高大大的，进出的门也比以前宽大了好多。村里每个人都很高兴，因为人族谁都没有住过这么高大的房屋啊，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和有趣。有的人家还专门特制了兽族专用的大床，以便留宿自己的兽族朋友，而兽族的家庭也都重新打造了一些专门用来招待人族朋友的家具，以及一些其他的生活用具，比如添置了型号小很多的桌椅，还有吃饭用的小号的碗和勺。这样，人族在兽族的朋友家聚会，再也不用端着像脸盆一样的水杯喝水喝酒了。今天的杨长老还是那天大家第一次见到他时的那一身装扮，一句话也不说，眼睛也紧紧地闭着，像是在睡觉，可手里仍然拖着他那个像小脸盆一样的烟袋。这回不同的是，那烟袋锅里装着满满的正在燃烧着的烟草，随着那些烟草忽明忽暗的燃烧，整个屋子像是在云雾中一样，呛得大老牛直掉眼泪。一会儿的时间， 龙啸爸爸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他站起身打开了迎吉家的窗户，并在房间里焦急地踱着步。忽然间，杨长老睁开了双眼说道：他们回来了。然后猛地站起身，吐出了最后一口烟。龙啸爸爸听罢杨长老的话，急急向屋外走去，刚走到门口，突然觉得身后一阵风刮过，他下意识地回头一看，只见杨长老背后升起一团巨大的蓝色气形。因为屋子空间的阻碍，虽然看不出是什么形状，但很浓，颜色很深。那气形旋转着，瞬间把屋子里的烟气吹得干干净净，一时间整个屋子里又都充满并弥散着窗外森林里特有的花香、草香和泥土的芳香了。村长他们终于把迎吉的奶奶送了回来。 等你们等得我都快生出病来了，你们怎么才回来呀？ 龙啸的爸爸按照杨长老的判断已经走出了迎吉的家门，在院子里等了好一会儿，才看到村长他们几个人先后进了院子。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宝贝儿子龙啸，就急火火地跟村长说了起来： 哎呀，杨长老在里边已经等了半天了，你们要是再晚回来一会儿，我就要去找你们了，真是急死人呢。 潘达抱着迎吉的奶奶径直向屋里走去，村长一边走一边问着： 哎，老刘，附近排查的怎么样了？ 按照咱们先前的商量，我派了三队人，一队去了你们刚才来的地方搜索情报、勘察战场，目前还没有回来。一队在村子附近进行了排查，挨门挨户进行了通知，目前全村的人呢都行动起来了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的情况。还有一队人负责对外的联系工作，包括向一个大人汇报和向附近村子传递预警消息，此外日常的守卫也进行了加强。 龙啸的爸爸边说边比划着，把目前村里的情况介绍了一下。村长听着不住地点头： 哎，目前情况是复杂又紧急，辛苦你了，大老牛。 哎，不辛苦不辛苦。哎，不知道迎吉奶奶怎么样了？ 走吧，咱们一起进屋再说。 对，进屋说，反正长老我也给你请来了。 说着话，龙啸爸爸和村长在一行人的最后走进了迎吉的家中。此时潘达已经把老人放在了床上，大家围在旁边都眼巴巴地望着杨长老，而杨长老仍然站在那儿低着头，好像还在思索着什么。好一会儿，杨长老开了腔： 你们都围在这儿干什么？都散开点，让我看看。 众人马上离开了床边，站在不远处，仍然眼巴巴地看着长老的一举一动。杨长老慢慢走到床边，自言自语地说： 都说过了让你别干这事儿，还是干了。哼，这下可好，生就是一个倔脾气啊。 他伸出了那双瘦瘦的手，握住了迎吉奶奶冰凉的手。这个时候，大家看到杨长老身后又出现了巨大的气息，一团蓝色的气浓浓地聚集在他的身后。塞纳小声地问爸爸： 爸，长老这是在干什么呀？ 在给奶奶治疗呢。 那身后的气势？ 那是气形，是自然之力修炼者的气形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 几个孩子用惊奇的目光 看着眼前的一切。原来守护者不是传说，而是真实存在的。自然之力，黑暗森林的力量，以及传说中的高手等等，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。一时间，孩子们觉得他们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还有什么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吗？现在看来，这种无知对他们几个人来讲简直是一种煎熬。 救救！ 忽然间两声长啸划破天空，因为此时天色已晚，村里的人们走动的比较少，那声音显得尤其突兀。村长看了一眼塞纳的爸爸， 是信息鸟，快！ 话音还没落，塞纳的爸爸已经跳了出去，只听得外面的说话声。 什么消息？给谁的？ 救！ 伊格大人带给梦之谷村村长的消息。 救！ 这个时候，屋里的人除了杨长老继续给迎吉的奶奶疗伤之外，其余的人都跟随村长走了出来。只见一只绿色的大鸟站在塞纳爸爸的肩膀上，幽蓝的眼睛，红色的尖嘴，一对又短又粗的脚。 我就是梦之谷村的村长，说吧。 救！ 伊格大人的预警信息。 突然，那鸟张嘴说话了，发出低沉的声音。 梦之谷村近期要加强戒备，据可靠消息，有两个黑暗森林过来的刺客要进行破坏活动，目前看目标不详，请加强戒备，遇有情况尽快汇报。另外， 那鸟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，居然像人一样的咳嗽了两声，然后接着说，还是那个低沉的声音。 另外，通知守护者集结，非常时期到了，危险临近，加快对下一代能力者的训练，准备即将开始的赛武大会，守护梦想，守护家园，我与你们同在。 救！ 随着一声啸叫，那鸟止住了声音，用幽蓝的眼睛看着村长。只见村长用手对着那鸟画了一个圈儿， 请给伊格大人传递消息，梦之谷村已经遭遇了两名刺客，并已将其击毙。已知两名刺客能力极强，刺杀目标是刚被原力种子选中的孩子们，一般防护根本无法抵御。目前还不知道刺客的详细数量，以及其他村子的遭遇情况，我们正在派人收集相关信息，及时上报。 村长说完，又对着那大鸟画了一个圈。只见那鸟眨了眨眼睛，抖开绿色的翅膀，瞬间就消失在夜空里。众人都低着头，没有人回到屋子里，也许是怕大家的说话声音影响到杨长老对迎吉奶奶的治疗吧。村长带着大家坐在了院子里，大家都在回想着刚才伊格大人的信息，没有人说话。村长的话打破了沉默。 来吧，大家都说说看，咱们该认真讨论一下了。 大家互相看看，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。 这信息来得也太晚了吧， 这不像伊格大人的风格，以前什么事情都是他先知道，然后通知咱们，咱们才会加强防备，没吃过什么亏，这回是怎么了？ 哎呀，是啊，这信息这么晚才到，还叫什么预警啊？ 就是啊，如果早知道，我们就能早做准备了。 早做准备？咱们能做什么？刚听埃粉说的，那刺客的能力，咱们谁能应付？ 这倒是，以艾芬的能力都不可能有第二次或第三次的出手机会，这样的能力咱们怎么准备呀？ 我也就奇怪了，这两个黑衣人显然只是刺客的身份，